一次约会本来就够紧张了，如果这时你收到一条匿名信息，警告你别动、别说话，否则你最爱的人会死呢。 Are you okay? Somebody sent me this. It's just dumb kids trying to mess with you. 由电影 Happy Death Day 导演再度执导的悬疑惊悚电影 Drop， 剧情讲述一位丧偶多年的母亲 Violet 鼓起勇气进行久违的约会，只不过这一切瞬间变成了生死逃亡。 Why does he have to die? 告诉任何人事情的真相，又得按照指令行动的当下， Violet 能找出凶手吗？ 赶紧上到勾炫多 NY 参加游戏，赢取两张 Drop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浏览勾炫多 NY。 4月17日，带上你的约会对象一起体验这场命悬一线的恐怖夜晚。